这一首诗中，谁在美丽的火中飞行，并对我有无限的赠予。谁在炊烟散尽的村庄，谁在晴朗的高空，天上的白云是谁的伴侣？ 在美丽的早